如果梦要提早醒，不是我们能决定，只有表达不甘的权利。如果爱不是梦境，没有清醒的余地，每滴眼泪追着我和你。当我们彼此对宝贝宝贝的称呼适应，还以为没什么能让爱分离。当我们彼此都一次一次的对爱猜疑，一个男人的眼泪数字为七，情人泪你不一吹，纪念着爱情的滋味，说了笑着面对，却犯下了伤心的罪。我埋下这情的眼泪，细数风悲，我留下的不全是伤悲，原来最后一滴是爱上你从不后悔。笑着面对，却犯下了伤心的罪。我埋下这几滴眼泪，细数丰碑，我留下的不全是伤悲，原来最后一滴是爱上你从不后悔。原来最后一滴泪是爱上你我不后悔。